若苏厄书第二十章，上主训示若苏厄说：“你应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他们应照我借梅瑟向你们所提及的，制定一些避难城，好使无心误杀人的能逃到那里去。这些城市作为你们逃避报谢仇者的地方。那误杀人的只要逃往这些城中的一座，立于城门口，将自己的事报告给这城的长老听，长老就该将他接入城中，给他地方，让他住在他们中间。如果报谢仇者追来了，长老不可将他交于报谢仇者手中，因为他杀人原是出于无心，素无仇恨。杀人者应住在这城内，直到他在会众面前出庭受审，直到现任的大司祭去世之后，方可回到本城本家，即由之逃出的城市。以色列人于是在纳斐塔里山区指定了加利勒雅的科德市，在厄弗拉因山区指定了舍根，在犹大山区指定了克里亚特阿尔巴及赫贝隆，在约旦河东岸耶里哥东面，在旷野高原里勒乌本支派内指定了贝泽尔，在加德支派内指定了基勒阿德的拉摩特，在莫纳协支派内指定了巴商的戈兰。以上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寄居他们中间的外方人指定的城市，使凡误杀人的能逃往那里去，在他未出庭受会众审判以前，不致死在报谢仇者的手里。